临终情执现前，障碍往生。 因为我送了一个老大哥，最后他就惦念那小外孙子，就惦念这一个人，他就没走好，走的我那时候读了4000多部《无量寿经》，最后走的是全身硬硬的，哎，而且那个颜色都很难看，就那一件事儿。后来送完了以后，我问他家属啊，老爷子有什么事儿放不下呀？完了，后来他们说就放不下这孩子，就这么一件事儿。因为我跟他说，我说老大哥，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你念了那么多无量寿经，念了一辈子阿弥陀佛，到最后关头一定要把握住自己念阿弥陀佛。他当时就哭了，虽然他表达不出来了，不能说话，但是他眼泪就下来了。那说明我说对了，他确实有放不下的。